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到自己被冷落。给我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曾经爱过，再一次体会寂寞。曾经爱过却要分手，为何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？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，海誓山盟抛在脑后。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我还是原来的我。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那心灵的伤口。给我一段时间，勇敢地面对寂寞，再一次开始生活。曾经爱过却要分手，为何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？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我还是原来的我。 经典九九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经典就是，有年头的优秀的作品，比如说什么刘德华的歌呀、或者说这个传唱度比较高啊、的一些老歌都算经典的。 我认为经典就是被历史所记录，